是困难，但是转眼转到另一个凌晨。猫也喂了，衣服洗了，药也吃了，心又痛了，没人问。是自微笑，展开你怀抱，我想逃，天边或海角，怎么会那么笨，心怎会那么疼，可怜的是还以为爱只有快乐成分，天真毫无更暗了，怎么会那么笨，心痛了才揭晓，每个人都有权利在成立之前逃跑，天又亮了，灵魂哭了，我拉不出伤心往回忆的路上奔，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